正在古巴共和国进行访问的以朝鲜劳动能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朝鲜劳动能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哲同志为团长的朝鲜劳动能代表团24号在国务委员会办公楼同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兼内阁总理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举行会晤，并进行了交谈。朝鲜劳动党代表团团长金永哲同志向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郑重地转达了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同志的亲切问候，并转交了金正恩同志的亲笔信和礼物。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对此深表歉意，并嘱托金永哲同志向尊敬的金正恩同志转达自己由衷的问候。金永哲同志嘱托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转达金正恩同志的亲切问候和同志问候。金永哲同志表明朝鲜劳动党始终如一的立场，说要遵循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的遗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与古巴共产党的同志兄弟关系。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表示真心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的卓有成效。他说他真心尊敬金正恩同志，希望以后一定能够会晤金正恩同志，并强调金正恩同志和朝鲜劳动党的缔造者金日成同志完全一样，观看他的字体也可以看出他充满着睿智和热情。